教会的弟兄姐妹，各位同工牧者，主日平安。愿主赐给我们恩典，可以进入这一段罗马书，甚至是整个基督教信仰里面最伟大、最崇高的几节的经文。让我讲一个小的故事。在古希腊的时代呢，雅典他们有一个联盟，雅典是这个联盟的首领。那其中有一个城邦背叛了这个联盟，那雅典的议会就做出来一个决议，要处决城中的一切的反叛者。他们就派了一艘船，一位将军带着水手们划船去传递这一个审判的信息，去施行审判。但是半天之后呢，议会重新又经过新一轮的辩论，他们后悔的，他们认为应当对他们施以怜悯，除了为首的几个，可能城里面其他参与叛乱的市民都决定赦免他们。于是他们派出第二艘船去传递这一个福音，赦免的信息。那各位，你想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取决于第二艘船的水手的划桨能不能够快过第一艘船上的水手，取决于第二艘船上的水手们他们的动力，他们被这个赦免的信息所激动的心能不能够超过第一艘船上被那一个审判的信息、被那一个复仇的心所激动的心。结果第二艘船上的水手呢，比第一艘船的水手更卖力的划桨，赶到了他们之前到达这座城市，拯救了城里面许多本来应当被判死刑的百姓。这个故事呢，让我常常想，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自称相信主耶稣基督赦免的恩典的人，是不是应该是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是不是应该被恩典所激励的那一颗心能够胜过被怨恨、被复仇、被自我的奋斗、被民主国家或者是你家族的梦想所激励的那颗心呢？我看到教会的余牧师跟师母下一周要去南非宣教，盼望他们坐的是第二艘船，能够比第一艘船更早的到达，宣告我主基督那赦免的信息。什么叫做神的荣耀？让我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有点相反的例子。各位很多人都看到不久前天津的大爆炸，在那个很多人拍了手机的视频啊，很大的灾难。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是红光满天，因为火光，可是到了某一刻的时候，媒体说相当于53枚战斧式巡洋导弹一起打在那一个地方。所以在那一瞬间呢，整个手机的你看那个视频里面全部白了，本来视野里面应该有楼房还有其他的，所有的东西都消失在光中。你知道这样的经验，如果光太强你什么都看不见了，被光所遮盖。所以我祈祷，愿今天这一个上午，神的荣耀不是审判的令人可怕的大光，而是关于拯救与赦免的令人敬畏的大光，好像53颗战斧式巡洋导弹一起打在这个会堂里面，是你们的脸、我的脸都看不见的。好像以赛亚书第六章，万军之耶和华的荣光满了这地，让我们再一次被基督的福音、神的恩典所激励，让我们被隐藏在这光中，让我们像以赛亚一样的说，主啊，我是有罪的人，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的心里面远离神。我也住在一群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我没有将荣耀归给你，但是主啊，帮助我，使我在我的生命中将荣耀归给你。非常感谢刚才小朋友的献诗。那我忽然一吓一跳，我发现我的儿子怎么也混迹其中。但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啊，通常一般一个做父亲的，他的目光的焦点都在他儿子的身上。各位，你们下面做父母的刚才是不是这样？或者只有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表明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光景，你知道吗？我们的整个的焦点是我们的儿子，不是别人的儿子，对吧？那又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呢？所以有的时候福音是艰难的，福音是令人悲伤的，福音是挑战我们的，它不适合那些对自己的生活、自我中心的生活流连往返的人，不适合那些跟这个世界眉来眼去的人。福音属于那些忧伤的人，属于那些忧伤痛悔的心灵。我的意思不是说福音只属于那些身患疾病的人、与亲人分离的人、正在失恋的人、失业的人、破产的人。虽然这些人遭遇到了某一种外在的痛苦和困难，有慕道友就说，哎，你看你们教会里面全都是些失败者啊，都生病了呢，都遇到什么问题，所以他们就来信主。我说是的，真的是这样。因为某一种自我中心的完美的生活忽然被打破了，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缺乏，我们看到自己的无能，我们对人生的意义产生一种深刻的怀疑，我们对自己的价值观产生一种破碎。但是施布正牧师曾经提醒，他说他几十年的经验，他说有多少躺在病床上信主的人病好之后就远离了神。我也见过有一些失恋的人，有一些失业的人，他们一边失恋，他们一边哭泣，一边与这个世界还在眉来眼去，里面悄悄的哭，用个帕子遮住自己，然后悄悄看有没有人注意到我哭。我见过一些身体状况很糟糕的人，他们常常叹气，抱怨命运的不公，但他们仍然活在他们自我中心的生活当中，乐此不疲。换言之，你知道对于信仰最艰难的是什么吗？是我们其实常常没有真正的悲伤，我们的悲伤太浅了，我们的悲伤太容易消失了，我们对自己的人生的失望只是作为一个消费者的失望，而不是作为一个有灵魂的人灵魂深深的绝望，以至于我说，主啊，除了你的宝血，除了你的恩典，除了你的旨意，你的终极何其难寻，我没有盼望。所以让我沉重的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一个可怕的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一个受难的福音。如果你不为此感到忧伤，如果你的整个的人生没有彻底的破灭，这个福音不是属于你的。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你知道有的时候听道跟讲道最大的艰难是什么吗？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啊，他都是为别人听道，他不是为自己听道。很多的姐妹说，我要为我丈夫听道。很多人说，今天这个道讲得真好，阿们。你张弟兄怎么没来？你姐妹，我觉得你姐妹最适合听今天的道了。所以呢，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不然我接下来要分享这崇高的经文绝对无法打动你。我要传讲的一切，你一边说阿们，一边使你变得更加的自义，而不是使你在神的主权和基督的恩典之下更加的降卑，因为你在为别人听到，而不是在为自己听到。我觉得这些话就对我妈说的，我觉得这些话就对我老公说的。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有神圣的悲伤， 求主使我们来仰望恩典。所以我要问各位弟兄姐妹，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了要为自己听道，不是为自己的丈夫，也不是为你身边的人，为你自己。那么就让我们来进入这段经文，让我们来谈论，不是谈论，是宣告，是赞美，是颂扬这个基督教信仰最伟大最崇高的真理，唯独荣耀归给神。我们低头有一个祷告。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是那大光。有一天你这大光要来审判全地，但今天你这大光却带着你儿子基督的福音。求你今天耶和华的荣光满了这殿，使我们坐在这其中的每一位都被你所触动。你真的是抚摸每个人的心，你真的是打开我们的心扉，你攻破我们心中最坚固的堡垒，你使我们发酸的手脚再一次的坚固起来，你使我们重新得力。你知道我们当中有忧伤的人，你知道我们当中有陷在某一种罪恶当中便不知道，但是主你知道。你知道我们当中有人需要被鼓励，你知道我们当中有人听福音，你要用圣灵的能力重生他。就求主你今天上午在这个会堂当中做你奇妙的工作，愿那出人意外的福音，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力量，在今天上午激励我们，使你的荣耀充满我们的心。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基督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各位，我要首先提醒你们注意的两点，关于这四节的经文。第一，刚才四会的弟兄已经讲到，这四节经文是诗歌。如果你有翻你自己的圣经，就看见罗马书的一到十一章好像是一篇神学论文来阐释，哎，你们今天刚好背的也是一章的十六节，对吧？就是那一个因信称义的福音，那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一到十一章讲述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真理，然而到了十一章的三十三到三十六节，神学在这里转为了敬拜，教义在这里变成了赞美，因为这个是使徒的一切的教导的最高峰，这是我们信徒讲道与听道的最高峰，这是我们的所有的祈祷的最高峰，也是主导文的最高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诶，你发现跟教会崇拜的流程有一点相反啊。我们刚才是先唱歌然后讲道，保罗是先讲道，讲到讲到他说不行，我要唱歌。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本来是坐在那里写罗马书的正襟危坐，但是到了十一章他讲完了这个奥秘之后，他不行，我要跪下来了，他发出这一段的赞美，就好像旧约当中的先知说，我的骨头里面有火，我含饮不住，我要出声赞美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生命献给他，因为圣哉圣哉圣哉，神的智慧，神的判断何其难测，谁知道他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他的恩典出人意外。所以我要提醒你们的第二点，就是这一节的经文是整个罗马书一到十一章福音信息的最高峰，因此它被很多的教会，特别是宗教改革以来的教会，看为是最崇高的一节关于福音的经文，就是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接下来我会从三个视角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我会从一个历史神学的角度，第一，我们要来看马丁路德是怎么解释这段经文，第二，我们要来看约翰加尔文是怎么解释这段经文，第三，我们要来看今天我们如何面对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挑战和对我们的鼓励。所以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使我的传讲和你们的聆听变成敬拜，变成诗歌，变成颂扬，否则我们今天主日的聚会就失败了。你们有感到一种压力吗？你们有感到一种为此要迫切祷告的心吗？你们有没有感到一种不能够把荣耀归给神的一种危险吗？ 每一个人都是被文化塑造的，每一个人都活在某一种意识形态里面，因为我们是活在地上的人。在中国社会里面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套话，有一些口号，可能你们来美国很久的人你们已经忘了，但我才来美国20天，所以我还记得。虽然大家都不相信，大家说的时候根本就言不由衷，但大家从小到大都会这么讲话。比如说当有人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一定要回答什么？为人民服务，还记得吗？哦，还记得。或者是当你得到荣耀，当你拿到奖牌，当你特别你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时候，你一定要说什么？感谢党和人民。你知道这是虚假的，你知道说这些话的人都言不由衷，但这是共同的价值观。我们从小活在那种意识形态当中，不说有压力的，它是你人生观的表达，它定义了你生命的意义，它定义了你生活中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的目的。你潜移默化的受它的影响。那你说在美国不会呢？这是一个深受福音，至少是曾经深受清教徒的神学传统所塑造的一个国家，你没有办法想象感谢党和人民会成为美国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口号，对吧？但是我告诉你，美国也有他自己的意识形态，他也有他的政治正确，不管你相不相信，你得这么说，因为这是政治正确的，因为这是这个国家的文化，甚至有可能是被基督教所影响的一些意识形态。如果你是总统，你是州长，你是议员，你要出来竞选，发表公开的演讲，你的最后一句话，无论你是否相信，无论你是不是一个真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或者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或者是奥巴马总统，你都必须要说这句话， God bless America， 因为它印在我们的钞票上面。好了，我的意思是说，各位，让我们回到教会。无论你的属灵生命怎么样，无论你的信仰的光景如何，以前你混社会的，你一定会说感谢党和人民。然后你来到美国了，你学会了说上帝保佑美国。现在你混教会的，最低限度你也学会了说感谢主，甚至你会说荣耀归给神。当我确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的会堂里面就写着荣耀归神，这是你们的意向，对吧？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危险是什么吗？我们的危险是感谢主是我们基督教版本的感谢党和人民吗？即使你并不真的如此感谢，你又并没有活在这样感恩的生活当中。荣耀归给主是我们教会版本的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套话和意识形态吗？即使你虽然在教会当中，你一直都单单只为你自己而活，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不是为我自己，是为神的百姓。虽然我并不如此相信，虽然我的生活并没有见证出这个真理，但是我学会了如此说。这就是教会的危险，这就是我们面对福音的不断的挑战。所以接下来我要说到路德跟加尔文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或者反过来说，是这段经文如何拯救了马丁路德，是这段经文如何塑造了加尔文的信仰。我在选择这一段的经文预备信息的时候，你知道吗？在那一周，我非常肯定的认为，那个常常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当作口号，当作不经过大脑的套话来说的人，应该是我的会众里面的某些人，而一定不会是我。我要向他们讲道，而不是向我自己讲道。但是在预备这篇信息的过程里面，神借着他的话语，神借着这四节的经文，神也借着教会在历史上，特别是路德跟加尔文是如何宗教改革的信仰被这个经文所塑造，特别也借着那一周所发生的所有的事，甚至你知道包括很普通的事，比如一个弟兄姐妹走过来跟你说一句很普通的话，神揭示了我的内心，让我看见那个常常不将荣耀归给主的人就是我，那一个常常在我的信仰的生活甚至侍奉当中夺走神的荣耀的就是我。 那一个需要被这一篇道来塑造和挑战的人，不但是我的会众，首先是我，因为我看到他如何挑战了马丁路德的信仰，他如何塑造了约翰加尔文的信仰。那其实这段经文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他的意思是如此的肯定，他的情感表达是如此的强烈，他的口气，他的语气是如此的不可一世，是如此的绝对高贵，将上帝的荣耀跟主权置于一切受造物之上，置于时间空间之上，置于你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之上，置于你的行为和心思意念之上。你能够感受到这种崇高对吧？你能够感受到这种崇高跟你的生命之间的距离落差对吧？那对于路德和加尔文来讲，仍然有一个侧重的不同。让我举16到17世纪两个宗教改革的要理问答，一个叫海德堡要理问答，一个叫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这两个问答的第一问非常好的解释了、揭示了这四节经文的真正的那个意义和对我们的挑战。那我又特别觉得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呢，是比较表达路德的视角，而威斯敏斯特因为他是加尔文主义的，所以他特别的能够表达加尔文的视角。因此呢，让我为你们来读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问：在生和死当中，什么是我唯一的安慰？回答：在生和死两者之中，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却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涂抹我一切的罪恶，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保守我，若非天父许可，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他又叫万事相互效力，使我得救。因此他透过圣灵使我确实知道有永生，也使我从此之后甘心乐意的为他而活。这就是罗马书11:33-36的主旨。好，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第一问就比较简单一点，他问：什么是人生最重要最崇高的目的？答：人生最重要最崇高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完全以他为乐，直到永远。那我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因为这两个第一问很完美的阐释了这段经文，但是让我来阐释他们其中的一个差别。你知道答案通常都是由提问的方式决定的，很多的时候一些弟兄姐妹来问我，我们是问你一个问题，我听到他问的问题和他问问题的方式就知道他想要什么答案。其实他根本不需要来问我，他只是要从我这里来再一次的肯定他的答案。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是的，对吧？所以这两个提问题的方式有一点不同啊。海德堡要理问答的提问题的方式是主观的，是从个人生命的真实的光景来提问的，这就是路德的方式。路德认识神的主权，路德来认识福音的方式，就是从他个人的焦虑，从他个人的痛苦和他人生的悲惨的处境出发。对他来说，福音就是山穷水尽跟柳暗花明之间的那不可思议的恩典，那一个人生的翻转。那这和罗马书的这一段经文在气质上是很相似的，就是有一种神圣的甚至神秘的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种惊讶，就好像奇异恩典那首歌所表达的惊讶。对于路德来讲，福音是如此的惊讶，恩典是如此的不可思议，是人的灵魂深处本来像深渊一样的焦虑，但是面对那一位十字架上的救主的时候，有一种理性无法参透、理性无法解释的一种惊讶。那个惊讶指向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个惊讶指向神的荣耀和他的主权。所以路德用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达， 他说什么是福音的表述方式呢？他用到一个词，他说福音的表述方式呢叫做因此啊，他说不是因为所以，他说中世纪的神学呢比较喜欢讲因为所以，就是他要解释所有的事，因为一二三所以这样子。各位在你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倾向？每发生任何一件事你一定要解释，因为不解释的话呢你就没有安全感。为什么我已经信主了，为什么我会得癌症呢？我需要解释，我需要你给我一个神学上的理由，因为一二三所以，这样我就能够得到安全感。但是路德说不是的，福音的表述方式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因为所以，他用到另一个词很美好，他说福音的表述方式是叫然而。在整个保罗的书信当中，然而一词出现了492次。然而的意思就是转折，然而的意思就柳暗花明啊，然而的意思就是出人意外，顺理成章的事结果却不可能，而那不可能的事却成为可能，就叫做然而。然而的意思就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然而的意思就是万事相互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然而的意思是一个矛盾，然而的意思是一个悖论，好像保罗所讲的，他在被囚的时候所讲的，我虽然要死却是活着，虽然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一无所有却是呢样样都有。所以他说然而是指向对福音对神的荣耀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就是让人合不拢嘴，或者有一种说法叫做什么，跌破你的眼镜，对不对？神的恩典永远让你跌破你的眼镜，表达我们对神的旨意的敬畏，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表达的，胜在神丰富的恩典，他的终极何其难寻，他的判断何其难测。然而表达了对恩典的一种主动性，对上帝的主权，对恩典颠覆我们生命的那种力量的一种敬畏。然而提醒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一种因果关系的一种考察和推断之上。然而告诉我们，在旧约当中有一句很美好的表达了这种然而的对神的主权、神的荣耀、神的恩典的一种全然的交托和仰望，那就是约瑟所说的那句话，他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然而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福音呢？然而表达说在任何的情况下都可以仰望神，信靠耶稣的那个福音，只有这个福音才是真福音。然而的神学表达指向唯独荣耀归神的福音，使得一切对福音的传讲上升为敬拜，而不单单只是理论，成为我们悔改的动力，而不是我们自义的基础，成为我们为自己听到，而不是为别人听到。那让我引用圣经当中与然而非常类似的几个表述方式来表达这一种唯独神的荣耀的福音。有一个词我很喜欢，在使徒行传，我前两天讲使徒行传我忘了讲这一点了，使徒行传一共出现了差不多15次这个词。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弟兄姐妹哈，中国传统的戏曲里面特别喜欢用这个词，叫做果然。你们听戏的时候听不听到？果然，果然，当真，当真。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每一次讲到我主耶稣的被捕，我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和我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他都用这个词，他说果然他们就在这城里聚集，要来攻打我主耶稣基督，果然我主耶稣基督就上了十字架，果然我主耶稣基督就照圣经所说从死里复活了。他表明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什么，都是果然。 它表明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神丰富莫测的旨意，谁知道他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一切都在他的手中，甚至连人类所做过的最邪恶的那件事情，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真正的唯一真正的苦难，就是神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连这件事情也是果然在神的心意当中发生，而神将它转化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美善的一件事，就是他借着他儿子耶稣的宝血赦免救赎我们的生命。所以你能够这样讲吗？如果你是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你生病了，你说果然生病了，你今天失业了，果然失业了。当你经历到某一次的灾难，你陷入在任何一个的困难当中的时候，你可以流着泪说，主啊，你所定义的事果然的发生了，所以因此这事在你的手中呢，就能够成为恩典，就能够转化为出人意外的什么。然而那第二一个，在旧约当中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我们祷告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是这样子祷告，叫做既或不然，记得吗？当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扔在火窑当中的时候，他们祷告求主拯救我们。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祷告并不是他们信仰的基础，神如果没有拯救他们脱离火窑，这并不是他们不信耶和华神的一个条件，对吧？他们真正的信仰的基础是什么呢？是他们接下来的那一句美好的祷告。他们说，既或不然，即使神没有救我脱离这火窑，王啊，巴比伦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绝不跪拜你所立的金像。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受审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说那些犹太人其实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控告他啊，控告他是没道理的，但是他接着又说，既或不然，他们如果可以告我的话，只有一个理由，他自己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了，那就是因为我相信死人复活的道理，我信那一位复活的基督，这就是我受审的原因，这就是这件事情果然发生的原因，但这就是这件事情当中仍然有盼望，仍然有信靠，仍然有那个然而在前面的原因。还有一个词我也很喜欢，叫做也未可知。当大卫俯伏在神的面前悔改他杀人的罪，淫乱的罪，他祈求神能够赦免他跟八十八所生的儿子，他说，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当孩子死了，他的祷告没有蒙垂听，他便起来继续的侍奉耶和华，因为也未可知表明了他对神的主权的一种全然的信靠和仰望。在所有的先知书里面，先知呼召以色列人悔改也是这样子讲的，说耶和华或者转意不发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是然而，无论是果然，无论是既或不然，无论是也未可知，都见证了刚才这段经文所讲的，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所以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代表了路德的这个道路，他一开始就挑战马丁路德，在你的生与死当中，什么是你唯一的安慰？路德是一个痛苦的人，因为在这一个问答之前，他已经尝试用各种方式提问，他已经尝试用各种方式回答，但是他仍然没有得到答案，他感受到灵魂当中如同火烧。为什么是路德？为什么是他？神借着他发起宗教改革呢？我不知道，因为神的道路何其难测。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如果不是路德发起宗教改革，我想路德基本上会成为抑郁症患者，因为他太痛苦了。你知道我们跟他的差别是什么吗？有的时候你说，哦，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没有在路德身上的恩典那么大呢？不是， 你跟路德的主要的差别是你没有路德那么痛苦，你没有像路德那样真实的面对你内心的真实的焦虑，以至于义人必因信得生的福音带给你的眼泪和喜乐没有带给路德那么多。所以我看到一件事，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在1500年以后拯救路德免于抑郁症，拯救路德免于他的忧伤，免于他的焦虑，拯救路德免于他死亡之后的沉沦。那如果你是一位患有抑郁症的基督徒，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但你需要我们关心你。可是我要说，你最需要的必不可少的只有一样，如果没有这一样，再多的人关心你没有用的。那一样是什么呢？那就是你需要一场宗教改革。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拿出一张纸来，在上面写下对这个哥城华人基督教会的95条意见，然后把它贴在大教会的大门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需要发动一场动真格的宗教改革，你需要真实的来面对那一个唯独归荣耀给神的福音，你需要来治疗你信仰生活当中一切的假大空，你的一切心理的疾病，你的精神的疾病，你属灵的冷漠，你的无聊，你的焦虑，你打哈欠，你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打瞌睡，歇斯底里，你有苦毒怨恨，你瞧不起你的丈夫，或者你对你的妻子充满怨恨，或者是你又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怎么到15岁搞得什么样子，你唯一的出路是面对那一个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那我回到第二一点，加尔文的视角，就是大要理问答的第一问，他的视角不是主观的，是客观的，他有点像一个冷静的外科医生，把 X 光片拿给你看，让你直面真相，然后告诉你，这就是你痛的原因，这就是你死的原因，因为你是一个罪人，因为你是一个死人，你的人生的全部问题是在于你的人生的目的出了问题，你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什么，或者你仍然在为你自己而活。因此加尔文根据这段经文给了我们几个结论，很尖锐的结论。他说，第一，不敬畏上帝的人是厚颜无耻的人，那些信了耶稣却不以荣耀神作为他全部人生的目的的人是厚颜无耻的人，好难听啊。第二，他说上帝救恩的奥秘是人的理性无法彻透的，在这一点他跟路德一样，所以你要敬畏那个然而，你要信靠那个然而，你要按照那个既或不然来生活，你要把那个也未可知全然的交给神。所以他说，第三，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任何一个怨恨上帝的理由。第四，最后他说，神宣告他绝对的主权和荣耀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正当的事，为神的荣耀而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合法的人生的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这样说，去相信，不要去解释，不要去替上帝解释为什么大地震会发生在四川，或者大爆炸会发生在天津，为什么一个近前的姐妹在教会里面看见她很爱主的她会患上癌症，为什么一位牧师的儿子出门会被车撞死。不要试着去解释，他创造，他拣选，他拯救，他赏赐，他收取，他照光，他也照暗，他赐平安，他降灾祸，他的终极何其难寻，为了使我们相信他，为了使我们所经历到的一切，包括苦难，包括我们的软弱，包括在我们看来是好事或者是坏事，在他的手中都变成那一个伟大的然而，在十字架上他的儿子的死而复活里面变成那一个伟大的然而，就是将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你还要什么证据呢？关于你的人生，关于你的结局，你还要什么证据呢？信靠这个福音，崇拜这位上帝，就是我们全部的人生。 信仰不要一半，信仰不要一种中间的道路。信仰说，你要么来信我，要么你来杀我。主耶稣对你发出这个呼召，要么你是杀死主耶稣基督的人，要么你是主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人。所以让我们进入最后的第三点，我们的视角和挑战。唯独神的荣耀对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知道吗？在遇见好事，在遇见成功，人生的顺境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肯将荣耀归给神，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一旦看见了荣耀，就希望占为己有。那在遇见坏事或者是人生的失败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把荣耀归给神，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根本看不见荣耀。我们会说，主啊，你在哪里？但是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一个人说，他在十字架上看见了神的荣耀，但是他却说，他无法在自己的疾病当中看见神的荣耀，这不是很奇怪吗？上帝挨打的时候，你说你看见了荣耀，你自己挨打的时候，你却看不见荣耀，你岂不比耶稣更宝贵？神的儿子可以死，但是你的儿子不可以死。神的儿子可以被羞辱，但是我绝不可以被羞辱。所以在我被羞辱的时候，我看不见荣耀。那我们到底在什么时候才将荣耀归给神呢？事实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按照我们自己，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把荣耀归给神。基本上一切荣耀归给神，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就是一个口号。承认吧，承认吧，当你说一切荣耀归给神的时候，大多数时候和一个共产党员说为人民服务一样，都是虚假的。所以求主在这个上午使我们悔改。我们可以传扬一个唯独信心的福音，只有信耶稣才能够上天堂，对吧？是的，是的，除了信他没有别的出路。但我们仍然可能是在传讲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福音，而那些自称信了耶稣的人仍然以自己的人生目的为人生目的，而将耶稣当作帮助自己过一个自己想要的更美好的生活的手段。我们也可以传扬一个唯独恩典的福音，唯独神的恩典可以救我。我们可以传扬一个唯独圣经的福音，唯独圣经是神的话。我们甚至可以传扬一个唯独基督的福音，只有基督才是救主。但我们仍然可能同时在传讲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福音，除非我们同时传讲一个唯独归荣耀给神的福音。我们才点到了罪人的死穴。什么是我们这些人的死穴？就是我们把自己当作这个世界的主人，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至少希望得到属于我们的那一份嘛。我们说，主啊，我没有要那么多，我没有想过要征服全世界，我是想赚一点钱，但是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马云或者是乔布斯嘛。我知道我要的不多，我只想拥有一点点，就是我的邻居有的我也有就行了，难道这过分吗？什么是福音？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那拥有一切的，那创造了万有，万有也是借着他所造的，万有也是为他而造的那一位，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你受死，为你被埋葬，以一种惊人的方式，一种奇异的恩典的方式，甚至让我说以一种残忍的暴力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件事。是的，在这样的一位救主的面前，你太过分了。你对你的人生当中的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任何一分钱，提出你的权利主张，你想指着他说那是我的，你都太过分了，而且你太邪恶了。我们忘记了，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些错觉，就是把别人的东西当作是我们的。我有一次到一个弟兄的家里去做客，这弟兄很好客，而且他也很随和，他说你就当成自己的家。所以我真的有那么一刻我当成自己的家，所以我起来想去卫生间，我就记得我家的卫生间是在那个方向，我站起来就想往那个方向走，忽然一秒钟我意识到这是别人家里。你们有过这样的错觉吗？让我这样对你说，这样的错觉控制了我们几十年，我们一直活在这样的错觉里面。你以为你的妻子是属于你的世界的一部分，这就是你为什么经常跟他吵架的原因。 你认为你的女儿是属于你的世界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你成为虎妈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当她已经出嫁了你还绝不肯放手的原因。你以为你的美貌你的寿命是属于你自己的，所以你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自己患了高血压，你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为什么我比她年轻我却得了绝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拼命的买一切化妆品，年老了就拼命买一切保健品的原因。因为我们对神的荣耀不感兴趣，我们对自己感兴趣。所以今天你听到这一篇的布道，除非圣灵感动你，把你自己从你的世界里面释放出来，否则你会继续活在这样的错觉里面，而且还会活在你的嘴唇里面不断的说感谢主荣耀归主，但是你仍然活在一种假冒伪善的信仰当中，你的愤怒你的忧伤你的痛苦没有办法真正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所以最后，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这样子对你们说，不要活在这种错觉里，不要把别人的妻子当你自己的妻子，不要把别人的房屋当你自己的房屋，对吧？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把自己当作这个世界的中心，不要把任何受造之物当作那一位唯一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这样说，什么是新福音呢？什么是唯独把荣耀归给神呢？让我给你们最后的一个结论，因为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所有的罪恶都归给了耶稣，我们的罪恶所配得的一切的刑罚都归给了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吧，你的罪恶归给了他，把你人生的喜乐都归给他吧，把你人生当中的奔跑都归给他吧，让你坐上第二条船，让我们跑得更快，让我们滑得更加的卖力，让神来呼召我们。神不但给了我们一个伟大的福音，而且要塑造一个伟大的人生。他的世界是那么的大，你的世界是那么的小。主耶稣伸出他钉痕的手对你说，来吧，来到我的世界里面来生活，沿着我所流的血迹进入那一个然而的不可思议的出人意外的一个恩典的世界当中呢。所以无论你遭遇什么灾难，无论你陷入在怎样的愁苦当中，无论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软弱，无论你在此刻对信仰有什么样的怀疑，来吧，今天上午让我们这样说，然而基督已经为我死了，然而基督已经为我被埋葬了，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阿们。所以最后我要跟你们说，我希望我跟你们一起说，我也必须这样子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贝德吗？贝德跟我一起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求你让我们来宣告，在基督里你唯一的智慧摧毁我们人间的智慧，在基督里你的国度摧毁我们每个人的国度。主啊，将你钉上十字架的不是罗马帝国，将你钉上十字架的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帝国，我们想建立我们的帝国，求你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求你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求你救我们穿过基督的坟墓，进入那唯一的真实的世界，就是保罗在这里所颂扬的那一个救恩的奥秘。感谢赞美主，愿你今天的荣光充满我们，使我们在你的荣光当中消失不见。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基督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